那人家要问我们一个问题，哎，我们要想一想这怎么答复你。这心意识起作用，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你要去提这个问题，他会不会想一想？他如果也想一想的话，那一定是落在心意识里，不是叫用心的想。绝对没有这个现象啊！可是这个祖师大德当中啊，也有一个人提了一个问题啊，他默然良久才答复他，他不是很快就答复啊。那他是不是没有答复？是不是在那里想呢？不是，他在那入定，他不起心不动念，看你的心性，看你的境界关系呀、到你这个心呢很清净的时候了，再一句话给你点破，你就恍然大悟。他不是在那想，哎，他提了个问题，闭着眼睛应该怎么答复他，那就是反复了，那不是不是一个真正功夫到家的啊。所以我们看禅宗语录，有个祖师是良久啊而曰，那个良久就等了很久，那个是关系啊，那是教学的手法啊，不是在那里我要考虑怎么怎么的答复，不是。这一点要晓得啊，我常用这个方法，祖师也常用这个方法啊。我过去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就习惯用这个方法啊。我们提出一个问题问他，绝不会说立刻就答复啊。最长的时间他给我做了20分钟啊，20分钟他眼睛看着我眼睛不说话，一句话不说啊，20分钟的心静下来啊。他说话非常简单，简单明了，没有一句废话，他就把问题给你点破。啊，我第一次跟他先生见面的时候，头一天跟提问题，第一个问题就等了20分钟了。我问他这个佛法这样好，有没有什么方法叫我们一下就可以入进去？啊，我们的心很急啊。那他老人家听了之后，这眼睛看着我眼睛，看了20分钟啊，然后他说了6个字啊，说有，底下讲，看得破放得下，老僧常谈呐、还要憋着20分钟啊，才冒出来啊，这是关系啊，这是叫把我们这个浮躁的心啊，把它定下来，而后才能够接受。啊，那么我们的修养功夫毕竟不如他啊，他说了6个字，我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又出来了，我从哪里下手呢？啊，我没有他那么长的时间啊，我问他从哪里下手，至少又请了10几分钟，他告诉我2个字，布施，照布施啊。所以诸位想，这个印象深呐、太深太深。为什么呢？他就这个方法叫你，使你有这么深的印象啊。如果我一问他立刻就回答，马上就写完，这个大概的时候立刻他的房子早就忘得一干二净，没有印象。他这个方式的时候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生都不会忘掉。这是教学法了，不是在那里思考啊。所以说是他对人这个教学啊，戒淫众生，教化众生，用心一时，是无用之用，用而无用，这个真是妙不可言啊。那么我们再想想凡夫， 我们心来阴身怎么样呢？心里马上就有反应，就有分别，就有执着，就有好恶。啊，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就成定境，一接触就动心，啊，就起分别执着，就打妄想，这叫生死大苦。啊，这个叫什么呢？心随境转，啊，心被境界所转。楞严经前面佛说过，若能转境，则同如来。啊，我们心被境转，这是生死大苦。啊，哪一天我们不为境转了，不为境转就能转境界，转境界就是佛。啊，所以这个如字，啊，入流，这是什么流啊？一真法界之流啊，化身大士之流，入他们这一流了。啊，要是以西方净土来讲，入十报庄严图之流，你看看这个境界多高啊！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啊，再给诸位说，往生得大自在。啊，说去随时可以去，说住这个世间就住这个世间，愿意住一百年就住一百年，愿意住一千年就住一千年。为什么呢？没有生死，没有寿命。只要你能入得了这个流，是清净平等一真法界啊。所以决定不同我们凡夫啊，凡夫外面这个六尘境界一现前，心就被他勾跑了，随着境界转了啊。这个呢就叫流移奔身啊，这叫除啊。啊，我们的心不为境界所转，能够收得回来，如如不动，这叫反照。所以在你修行到某一个阶段之后，要接触外面境界，啊，就说你们女同修，啊，女子比男子要爱美呀，所以这个花样很多，啊，你们到百货公司去逛一下，哎，看到这个也很好，也动了心了，哎呀，那个也不错，想买了。这就是你心啊被外面境界牵去了，你到那个里面走一走看看，样样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嗯，今天流行是这个样子，心里如如不动，那这是你的功夫。你要不常常到那些地方去逛一下，怎么能晓得你的功夫进展到什么程度了？道场在哪里啊？那就是道场，那就是你修定的地方，练功夫的地方。你要在那个里面练得如如不动，了了分明，不是不知道啊，如如不动，这是你定功啊。定慧顿持，定慧双修，是这样的修法。而不是什么呢？不是这个眼睛闭起来，耳朵塞起来，什么都不要看，都不要听，去念鼻去入定啊。那个定是那个定叫小乘定，不是大乘定。大乘菩萨入定，你们看看华严经啊，修禅定的人在哪里修？在市场 啊，市场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市场，百货公司最热闹的地方，在那里修订。啊，怎么个修法？就是刚才讲的，样样都看，样样都听，啊，到处去摸摸，去逛逛，修不动，这修订啊，这叫大病啊！啊，可不是小城人那个面皮，那面皮并不作用，没用处的，啊，不起作用。啊，换一句话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去练，练不动心，不起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就是修楞严大定。啊，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楞严经二十五位菩萨，他们所修的楞严大定，说老实话，不外这一个原理原则。啊，诸位要能懂得这个原理原则，认真在境界上修行。如果在境界上一起心一动念，立刻晓得错误了。啊，这就说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识。啊，起心动念是免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无始界以来的这个烦恼迷惑，当然会起心会动念。啊，可是一起心一动念，立刻觉悟，这就是菩萨。啊，一觉悟怎么样呢？我这个心不随意外境转了，这个心就又收回来了，又定了。这就叫观照啊！啊，这个就是觉悟啊！所以我们这个觉悟啊，是在一切境界里头，念念要觉悟，一念不觉，一念就迷了啊！要念念觉悟啊，要天天觉悟，要年年觉悟，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啊，这个我不必说了。大乘起心论里面说得很好啊，你看大乘论讲实觉，成佛还是叫开始觉悟，叫究竟实觉。诸位一定要晓得这个意思啊！啊，这个起心论是要用功夫啊！啊，明天呢？是国庆啊，国庆纪念日啊，那么是这是固定的这个假日啊，大概也有很多这个这些这个游艺节目啊，大家值得是关心庆赏的啊，所以我们图书馆呢啊，明天放假一天啊，因为有很多交通管制，恐怕也不太方便，晚上念佛会也挺一次啊，明天放假一天。啊，这个黑板上写的时候，这是写的人太省略了，啊，是该省呢要省，啊，不该省呢不能省，一定要写国庆纪念日，啊，说明天大乘起心论暂停一次，明天为什么要停啊？什么理由停啊？啊，开智慧不容易啊。那么这个梵文实在讲啊，就是见性啊。梵是什么呢？针对着心为外境所转。实际上哪有梵，根本就没有梵的啊。我们这个心地球还有个往来吗？不会。那么这个在楞严经一开端其处真心里面说得很清楚，心没有来去的，没有来去。实在讲的是，真心不但没有来去，也没有起业啊，也没起业。来去起业是妄心啊，是妄心。所以我们在起心论里面读到的，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这个妄念就是不觉啊，不觉本无啊。所以说大十五十一心所是本无的啊，是本无。 这个本来无的，它这个虚妄是假的，假的呢，这是有起有灭，啊，有来有去，那是这些东西。那么我们今天把它舍掉了，本有的这个体现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这是常住真心显现呐。啊，所以这个梵文呢，只有梵文这个意，没有这个事实啊，这个也是要注意到的啊。那么一直要到不生灭的心性现前了啊，这个心性理上不生灭了，再跟诸位说，那么事上有没有生命？事上也没有生命啊，所以理一心不乱，言教初住菩萨所证得的是无生法忍啊。这个时候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不但是清净的啊，是无染的，而且是不生不灭的。你看我们现在在凡夫看那个境界，有生有灭，有来有去，有染有净，这个是妄心上现的境界。如果离开妄心，真心所见，不是如此啊，境界是清净平等啊，不垢不净，不生不灭，心性如是，心性所现的一切幻象亦复如是，这是真无生法。这个时候才叫如啊。金刚经里面有几句话说，不入色身香味触法名为入流者，有这么几句话。那么不入色身香味触，这是在色身香味触上我们不动心啊，刚才讲了啊，不起心，不动念，不执着，不分别，你记住这四句话。法，法里面有世间法，有佛法，绝对没有例外的。对于佛法呢，也是不起心，不动念，不执着，不分别，才行啊。哦，世界法比佛法好啊，那就完了。前面经文我们念过，如果我们用大十无十一心所与佛法相应，诸位要晓得，整个佛法都变成了法尘了，不是发性了，变成发尘了。前面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责备阿难尊者，诸位要记住啊，责备阿难不善用心呢，听这么多年这个佛法不开悟啊，把这个佛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些法都变成发尘啊。昨天晚上我也跟诸位说了，我们有大愿弘法利生，帮助这个世界上任何国家地区只要爱好佛法的，我们帮助他建立佛教世亲图书馆啊。我们有这个愿啊，有这个做法， 可是我们自己这个心决定一尘不染啊。如果要认为哦哟这个是功德，哎这是好事啊，这是我有恩惠于众生了啊，我度众生了，那完了啊，那你所干的这些都是化尘啊，三界有漏的福报啊，不但是世间法不然，佛法也不然啊，一切修正不然，一切立身事业也不然啊。像《金刚经》里面所说，度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不再度的啊，佛度众生，菩萨度众生，哪一个鞠躬？哪一个说他自己了不起？没啊，所谓是坐而无足，无足而坐啊！啊，修而无修，无修而修，这样才能做到忘足。那么诸位也晓得，能做是最累的，一头没有了，那一头也没有了，这个时候才真正如清净的境界啊！凡是有能所对离，能所未忘，你就不能如一真法界啊。那么《金刚经》这个意思，简单的来说，是不入与凡夫之流，而入圣人之流啊，不与沉静相依，而与自信相依，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常常能够反省，我们二六识中六根界四六尘境界与沉静相依啊。这个事情很麻烦的啊，即使我们能把这个问题看破，能把这些事情放下啊，所以看破放下，像张家大师讲的，要从布施下手啊，布施的意义，这布施的目的没有别的呀，不是说我们给人家的时候，给人做正向言，给人家好处，不是，就是破自己的恶法而止，目的在此地啊。我昨天晚上给诸位说了，有一个同修啊，他在修布施，非常的难得啊。我问他，你为什么发心？他说我并不想什么功德啊，我什么都不想。因为什么呢？这个钱赚多了，正长贪心啊，我布施无非是减少我的贪心而已，这个绝对正确的，他没有别的，无非是就怕自己这个贪心呢增长。这个人是有善根的啊，一般人布施怎么样？不是贪图功德哦，我才布施，将来我得富贵啊，我发布施，将来我得聪明智慧啊，我无为布施，我得健康长寿，这是什么呢？就完全是生意头脑，现在投下这个下了资本呢，将来要赚好多的利润啊。可是这个话呢是佛经就讲的，但是要晓得佛讲的这个意思是先以欲钩牵呐， 后令恶佛治啊。哎呀，我佛不这么说，那谁肯干这个事情呢？没有人肯干了啊。所以要晓得佛这个说法了是方便说啊，虽然是方便说，也的确是事实啊。我们这个世间人有很多人得富贵的，的确前世是修布施，这个话不是假话啊。虽然是方便话，但是也是真实话啊。可是你要想了生死出三界，要想明心见性，要想得离一心，那这个不行啊。布施是要修，这个目的呀是得不到。为什么呢？这个目的是增长贪心啊，贪财啊，贪图聪明智慧，贪图健康长寿，这个布施还是增长贪心的啊，不能了生死，不能明心见性啊。所以说真正菩萨六度啊是清净啊，是无为而无所不为啊，对自己来讲决定是无为啊，在世上讲呢那是无所不为啊，样样都做，自己这个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刚才我跟各位说了，修道就是这样修啊啊，不但我们见色闻声心地清净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我们自己自修，以及自己化他，度化众生，帮助别人，也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所以你自己这个心保持着一味清净啊，一味平等，这是大菩萨的修法。唯有这样的修法，才能够往所啊。换一句话，不但世间法，连同佛法也再不会迷惑我们啊。那会迷惑怎么样？我们一看就动心了，这就被人家迷惑了。我们见了不动心，这就没有迷啊。啊，动心是迷啊。啊，你在这有造作，那就是造业啊。这个祸业苦啊，你有祸有业，后来就要造果报了。这个就是六道生死轮回的基本的一个原理啊。啊，所以你不迷惑，当然你不造业啊。你不造业，哪有果报？所以这个妄所啊，我们就这一句来说，凡是身所能够获的，必定有其所啊。菩萨既然已经入法性界，大菩萨之流，可见的他这个前程境界，虽然先前决定不为境界所迷惑，这就叫做妄所啊。而不是说外面境界没有，你看五十三参哪里没有境界啊？六尘境界都在面前，都在善财童子的面前。善财童子每一个境界他都接近，可是后面呢，幕后那一段，你看看他每一章里头有六个大段落，那后一段的那个课题叫什么？念得离此，那就是入流妄所。那得是什么呢？他在这个里面去磨练，地球不染了，这是他心有所得，他得的是清净心，他得的是平等心啊。离此决定不沾染，离此就是妄所，念得就是入流。华严经五十三参 每一段后面都有这一课的经文，这一课的经文就是此地入流王所的意思啊。所以注意把这些大经大论也合起来看，意思很明显啊。这样明显的意思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依然看不出，那什么道理呢？是因为我们迷在境界里，你就看不出了。境界一现前，就迷惑了吗？迷了之后啊，连五十三位菩萨，连善财童子也没看清。你把这个四十华严当作故事去看，那就是你迷惑颠倒啊！五十三位善知识也是凡夫，善财童子也是凡夫啊！那是因为你用分别心啊，用你自己的意思去看啊，你没如流，没有妄说，所以你看不出经的意思啊！果然你自己有那么这一点点功夫了，那你看华严经那非常殊胜，那了不起你会得到很大很大的启示你会晓得你自己应该如何去修行那叫真修行的，修得普贤行大经今天给我们讲了，非普贤行不能成佛普贤行的具体表现就在五十三章华严说的详细，经文多，这一部经简单，尤其观音菩萨这一章总共的时候还不到五百个字后面那个不算，它要紧的在前面这前面是不到五百字的，把整个四十华严通通包括了今天时间到了，这就讲到这一句入流妄所实际这个妄所的意思还没有跟大家讲清楚那么这重要的经文呢，我们不妨细细的讲多耽误一点时间呢没关系。